张浩哲满脸的胡子已经预示了他的沧桑，而他的声音当中呢，更加的将这种沧桑给挥发到了极致。这是张浩哲的代表作之一，叫做《北风》。继续收听王晶放音乐，下面这首歌是孙燕姿《眼泪成诗》。久久的伤感之后呢，我们终究还是要迎来好的心情。这首歌来自本多鲁鲁，叫做《美丽心情》，再次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。 多余的冬季总算过去，天空微露淡蓝的晴，我在早晨清醒的阳光里写的日记，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，像一年深邃的风景，那是爱过他却受伤的心，丰富了人生的记忆。

为什么老旧或者陈旧常常又和难忘挂在一起？到底是因为我们拒绝向前走，还是因为原来过去的那些东西实在对于我们的影响太大太大？刚才黄莺莺的《哭砂》，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胡歌，在他还没有出车祸之前主演的电视剧当中配唱的主题曲，叫做《逍遥叹》。继续会有好音乐和好声音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月难得沉默，秋风厌倦漂泊，夕阳来着不走，挂在墙头舍不得我。昔日伊人耳边话，一河潮声向东流。再回首，往事也随风也一片片落。爱已走到尽，也放弃承诺，命运自认幽默，想法太多由不得我。壮志凌云几分愁，知己难逢几人留。再回首，却问小船醉梦中。 Thank you. 望旧事前尘，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，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，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，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，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，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，没泪痕轻快笑着行，真永是真，任你怎算安守我本分，始终相信沉默是金，是富有功名实现我无法别人，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，自信满心里又理会讽刺与质问，笑骂由人，洒脱地做人。